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作为边区的反间谍机关，边保对于国民党特务的估计相当充分，连续的下发了指导锄奸工作的文件。面对日益加重的反间谍任务，边保重视起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建立起了自己的监听电台，配备技术人员和密码破译人员，还创办了情报刊物《书报简讯》，定期向中央机关和其他的部门通报敌特情况。作为边区的反间谍机关，边保对于国民党特务的估计相当充分，连续的下发了指导锄奸工作的文件。针对国民党在边区周围的情报据点，边保也设立了自己的情报据点。面对南西北东四个方向的国民党谍报力量，边保在1941年增设了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四个分处。边区的锄奸工作还注意将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结合进行，将原来的政府机关的锄奸委员会改为群众团体，由乡参议会在公民中选举成七人组成，乡长、锄奸主任、自卫军连长委任委员。共产党组织能力强，党政军群全动员，边境有检查的盘查站，内部有组织部门的审查，日常还有着群众的监督，明里暗里都是天罗地网。无论是日本特务还是国民党特务，都将派往边区视为威图。如何派遣特工潜入边区，中统、军统都想了不少的点子。在边境的地区拉拢人员，建立起秘密组织，在行商小贩中发展关系，混入延安，还专门的训练谍报人员以打入中共组织。但是这些手段都收效不大。对共谍报，国民党以往的成功大多来自中共的叛徒，因此中统特别重视采用突击政策。所谓的突击政策，就是对中共成员进行秘密的逮捕，强制说服，拉拢其为自己工作，成为内线后而秘密的释放。突击活动先后有内线突击、自首政策以及一和二运动。1940年，中统下文在全国各省市开展高级特勤突击竞赛，要求以中共分局、省委、区委、地委、县级各委以及后方留守机关的高级负责人为对象，定10至12月为突击期，由各省市主任以及实验区区长亲自主持，每个单位完成1至2人为合格。特勤工作又不是体育活动，居然还要开展竞赛呢？可见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待共产党开展谍报工作之积极与急迫。中社部指出，国民党在中国有着长期的统治历史，庞大的特务机关利用着相当数量富有政治经验的我党叛徒及具备其他的便利条件，因此尤需切实掌握其政策，分化其社会基础，以达肃清内奸、粉碎敌人之目的。建立内线间谍一般有两种方式：打进去、拉出来。打进去，派遣自己的秘密情报人员潜入敌特机关充当内线；拉出来，争取敌特机关的人员为我方服务，充当内线。间谍工作的实践证明，打进去比拉出来要难得多。混过政审加入组织的间谍，要想调到能够掌握情报的岗位，还要经过多道关卡。因此派遣间谍建立内线，往往是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难以及时收效。 选择敌特机关之中的关键岗位人员加以诱导，使其为我方服务，则是立竿见影的事情。国民党早已在使用中共的叛徒上尝到了甜头，因此特别的注重对中共采取拉出来的方针。抗战初期，国民党拉出去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张国焘，拉出去的红军高级干部徐孟秋，国民党毕竟掌握着政权资源，施展拉出去的方略相对便利。边堡的富平外勤据点位于囊形地带关中分区的南端，正是对西安斗争的最前线。1941年年底的一天，关中剧团的团长何志德急匆匆地到外勤据点报告，自己的族兄何某叛变，拉拢自己投敌。接待何志德的边堡外勤干部秦平大吃一惊，这何某可是个著名的进步人士呢。西安事变前后，何某是西北青年救国会的领袖人物，闻名遐迩的西北五青年之一，这样的进步分子怎么能叛变呢？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与富平外勤组长曲吉先研究决定，诱捕何某。何志德假装同意何某的要求，托人捎话约见，何某一来就被秘密的逮捕了。突击审讯才发现，何某被国民党逮捕之后自首叛变，加入了中统特务组织。考虑到何某过去的革命经历，边堡外勤组打算将其逆用，派回中统充当内线。可是何某却趁着警卫疏忽突然出逃，被追出去的战士捕获了。一个赫赫有名的革命青年也会被国民党拉出去做特务，事实使人们看到，锄奸工作既要防止敌特打进来，又要防止敌特拉出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防止拉出去的任务更加重要。都知道拉比打有效，那么人家能够从我们的队伍之中拉出去，我们为何不能从他们那里拉出来呢？难呐，不是难在别人不让拉，而是难在自己不肯拉。周恩来在创建特科时特别注意地运用了拉出来的策略，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接连执掌中央的左倾领导却满眼都是死敌，在党内搞着残酷斗争，对中间派要无情打击，至于敌人的壁垒嘛，更是铁板一块，连自己人都要推出去，根本的谈不上拉出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秘密工作方面纠正了过去的左倾政策。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出，他们能够拉了我们的队伍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出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过来。在军事上擅长积极防御的中共，在情报战之中也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方针，以拉出来对抗走出去。1941年的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进情报工作的通知，不会利用敌人内部的一切能够利用的人，则内线工作不能够得到很大的成绩。有了中央的尚方宝剑，情报部门就放手在敌营中拉取了。国民党本是革命起家，吸收特工人员也是以革命理想为号召，可是掌管政权的国民党正在走向腐化，这就失去了进步的号召力。于是已经进入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进步青年就有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念头。共产党虽然没有掌握全国政权，却引领着全国的进步思潮，这就是拉出来的独有优势。193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突然闯进了两个不速之客。国民党军统电台的军官张卫林和冯传庆想去延安。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块红色岩石之上，又称红岩，这里的对外则称八办，对内还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南方局的军事组接待了两位军统军官，决定让他们继续的留在军统系统工作，获取情报。不久之后又发展二人成为了秘密的共产党员。军统电信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屠关下的怡爱祠，是个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的电信中心。 从这里发出的电信指挥着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的秘密特工。冯传庆在电信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台电台和上千名的报务人员，可以掌握到军统的核心机密。张卫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电信监察科负责监听重庆地区的无线电讯号，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员的秘密电台。这两个从军统之中拉出来的内线力量组成了潜伏在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来到曾家岩。那么由谁联络呢？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的手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女性情报工作人员，中央组织部刚刚从延安派来的张露平。张露平的姐夫是川军师长，中央组织部将他派回四川做川军上层的统战工作，正好叶剑英这里缺人呢。于是张露平变为了张卫林的妹妹，在接触中又发展为赵立庚、杨光、陈国柱、王习珍等人，建立了军统之中的共产党支部，年方二十的张露平任支部书记。这个秘密支部很快地拿到了军统所有电台的呼号波长，这就使得军统的秘密电波都暴露于中共的侦听之下。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情报小组携带电台潜入陕甘宁边区，这个情报提前地发到了延安，军统的情报小组刚刚进入边区就被守候的边保人员捕获了。这个案例被共产党公布，作为国民党对友党进行谍报活动的证据，搞得戴笠相当的被动。谍战与公开战争也是有着共同性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实践证明，以拉出来对抗拉出去，效率才是最高的。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无论是国民党的拉出去，还是共产党的拉出来，大家都是在制造叛徒。变化频繁的中国政坛似乎从来都不缺叛徒。中共保卫部门最恨的就是叛徒了。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破获了白区大多数的地下共产党组织，靠的就是顾顺章等大叛徒。叛徒是最大的安全威胁，特科的打狗队打的就是叛徒。抗日战争期间，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又会在工作的场合遇见过去的叛徒，不免反感。山西的阎锡山利用了这种矛盾，有意地在西盟会中使用大量的叛徒干部，以压制共产党员。如何的对待叛徒，就成为了对中共政策水平的考验。1942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总结概括了情报工作的政策，明确提出，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前提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受，但绝不准重新入党。中央政策解除了下面的顾虑：西盟会中的共产党员注意团结，争取过去的叛徒，两股力量联合地对付山西的顽固势力，有效地控制了西盟会的山西新军。连叛徒都可以使用，那么情报工作还有什么禁忌呢？延安的情报保卫部门思想活跃，展开了关于反间谍方针的讨论。边保的布鲁提出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社部的陈龙和穆峰运等人则有不同的意见。敌我之间的利用关系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转化，后来这个方针被确定为化敌为我服务，决定大胆地使用国特反政分子和可利用的嫌疑分子。边保还提出重拉比重派，重内比重外，重上比重中下的情报组织建设方针，强调重视拉出来，强调重视建立内线，强调重视上层。思想一解放，工作就活跃了。 中情部与各分局社会部大胆地开展工作，积极地在敌特机关的内部建立起了特情力量。正在西安建立秘密电台的王超北遇到了一个线索。1941年，地下党员武少文告诉王超北，老相识李茂堂希望重新地为党工作。李茂堂和王超北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后来李茂堂被敌人逮捕，曾带队追捕过王超北。李茂堂其实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中统兰州站工作的李茂堂急切地寻找党，就委托表兄武少文来寻找王超北。王超北将此事向西安八办请示，经延安同意，由王超北联系李茂堂。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李茂堂争取从兰州调到了西安，任中统陕西省市的副主任。从此，统管对边区特务活动的天水行营党政军特联汇报，会议记录一字不落地送到延安，延安还有了中统的密码本。王超北、李茂堂与潜藏在国民党陕西党部的陈子敬商议，利用国民党高层的朱系与 CC 系的矛盾，靠在 CC 派中央组织部的徐恩曾一边，支持陕西党部的杨大钱、李由龙等人，反对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的亲信陕西党部的书记长王继高。陕西的官司打到了蒋介石那儿，陈果夫接任了朱家骅的组织部长，古正鼎接任了王继高的陕西省党部主任。 CC 派大获全胜，论功行赏，李茂堂被任命为中统陕西省市的主任，西北局专员，掌握了陕西中统的最高权力。国民党在西安有多个集中营，专门的收留中共地下党员和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古正鼎设计了一条毒计，派遣一个叛徒以苦肉计的方式取得难友信任，而后策动大家逃跑，再由监管当局借口制止越狱，打死全部犯人。就在这家伙带头爬上高墙的时候，难友们把他拉下来一顿臭揍，当场毙命。这底细早就被古正鼎的亲信李茂堂识破了，指挥间谍战的主将变成了对方人马，苦肉计的剧本演成了蒋干道书，中统对延安的间谍战败的是稀里糊涂的。一生当中矢志反共的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曾感叹，抗日战争导致国共合作，给共产党带来了起死回生的机遇，岂不知机遇也是创造出来的，政策因应机遇。中共中央确立了化敌为我服务的方针，使得中共情报部门得以在敌机关之中确立重要的内线力量，取得谍报斗争的主动权。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使用了大量的中共叛徒，其中有的是真心诚意的投敌，多数的则是脱党失去联系，却没有出卖过组织。一旦时机来临，这些脱党分子又会回头的为中共服务。还有少数人原本就是冒充叛徒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更是潜藏的极深呢。中统包围的边区的两个省，陕西省市主任李茂堂和山西省市主任缪庄林，都是秘密的回到了共产党的阵营当中。间谍与反间谍，谍报战争错综复杂，谁的政策活，谁的手段多，谁的手段多，谁的战果大。一个复杂的间谍案件出现了。1941年的冬天，一对夫妻从敌占区返回延安，这是苏军情报组培训派出的间谍，潜入沈阳后又返回了。中社部长王初连续地接到了解放日报的退稿信，都是这对刚刚返回延安的夫妻的作品，其中并无具体内容，指向是发出到达延安的信号。市主任汪金祥和侦查科长陈龙开始着手调查，沿着这对夫妻返回延安的路线查问各个交通站，回电里都说这对夫妻抵达后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或是一首短诗。中社部于是又询问沈阳，得知二人返回延安并未经过领导同意，实属擅自行动。分别审讯后，妻子田某是个淳朴的工人，组织上问什么都照实回答。原来这二人奉苏军情报组之命到沈阳潜伏，被日军的监听电台发现了，日特决心逆用，派二人回延安后长期潜伏，一般则不搞组织联络，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当信号，